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一到年终发奖金，家家户户点子心，兄弟几个全是怨，各有奇葩，太闹心。 哎，同学们，同学们，咱们这年底聚会， 你干嘛？你 推杯换盏，接着喝呀！ 你就这样，你到底同学们，同学们，你是老师？知道 了，这， 这不咱不都同窗，咱们聚会吗？ 关键就喝就完了，什么同学？ 来来来，再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啊！ 就是啊，你看，哎，你 怎么样？你们都混得不错，我感觉。 什么不错呀？ 啊， 年终礼少着呢，他是行，他行， 他行吧？ 小华 啊， 这你在哪儿来着？码头货场当头了吧？ 嗨，那肯定比我们多，我们都 一天多累呢。 这几年忙活什么呢？ 这几年就是朝廷给运那西洋香料舞的， 不得用你们这儿吗？ 是， 能不赚钱啊？ 哎呦， 这吃官饭， 你 架不住我们那老板呐，那就跟一有病一样，那奇葩。 还能有你有病啊？ 他是他不没有病，他也不能找我是吧？ 那对啊， 这倒是。 怎么说说怎么奇葩了？ 什么？他老加班，一天天的想方设法克扣银子，就这点事儿呗。 你说说说说， 具体讲讲。 这个同志们，给大伙儿啊，训话谈不上，啊，说这么两句。这个， 啊， 咱们这个货场啊，在咱们这个码头啊，已经存在了4000多年了。 多少年了？ 您先等会儿。 老板， 啊， 老板， 4000多年， 没那么长 啊， 没那么长， 四五十年。 这个往年呢，年终奖什么的呢，都是直接咱们就发奖金， 这不挺好的吗？ 奖金呢，大概也就是500贯钱左右， 多好啊！ 啊，今年呢，变一变 啊， 我要改革。俗话说得好， 改革春风吹进门，我们大伙儿都精神，是吧？ 嗯。 如今市面上流行啊香料，因为咱们这个货站啊男性同志比较多， 嗯， 雄性荷尔蒙的味道过于浓厚，必须要调剂一下了。如果再不调剂一下，这屋就没法待了啊。这个正好啊，他们是运香料的，咱们呢又运来了香料，这样吧，今年公司另辟蹊径啊，每人发一车香料作为年终奖。 我都反对 啊。 反对反对反对反对，老板你这是怎么喝药是没喝药，您是喝错药了。你想想， 没有 咱算起来这个年终奖啊，你是一人一车，他合出来跟咱往年差不多少。但你说这香料对我这大老爷们来说，我也没个女眷家里头，你我有什么用啊？ 哎呀，你这怎么了？香料不是说就一定是喷鼻香的。比如说你吧，你身上味儿这么大，我可以给你来一车小茴香。 茴香啊？ 哎，这是香料，你知道吧？ 要炖它。 比如说这汤吧，它这个味道稍微淡一点，是吧？我这个可以呢，给它来一车十三香。 我要那干什么呀？ 你像这位同志， 那我 给来一车薰衣草。 哎， 那他得一觉不醒了吧？他得，那太助眠了。那个， 他这个 这没用啊，这都 就是另外。你看我这今年七月份我才买了三车香料，就听您的，现在我还没还完钱呢。我跟你说，你这不行啊， 这是货场的规定，知道吗？咱们今年改规则了，就得这么执行，你们得理解，理解不理解？ 不理解， 不理解。 哎呀。 也要执行。 哎，那问我们干嘛？ 你瞧，就这点事儿，你后来大家伙也心安理得了，说那发香料发香料吧，现在他还没发呢。哎呀，我们私下里头啊已经四处卖这香料了，把这信息啊赶紧嚷出去，咱谁来买我们好把它脱手的。你说咱那一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男人， 你别找我们俩，我们俩怎么不要的玩意儿？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我说你买的话倒是能有优惠，你知道吗？ 我不买， 优惠白给我的。 你帮帮忙啊，你帮帮忙啊。 不要不要， 帮不了帮不了。 哎，你说这 我不要不要，你这哎呦，看你挺忙的呢，这挣不着钱也。 自己想辙吧。那什么那个，我听说小叶 啊，怎么了？ 你不是在那个杂耍园子做后台老板跟班的吗？ 啊， 最近我可听说这老百姓，好家伙，可愿意看见杂耍了。这半年你们那个园子里头天天的爆满。你没赚钱吗？ 他肯定赚钱了。 得了吧你，哎呦，你们俩是不知道我呀， 啊， 我还不如你呢。 各位看官，年终了，年终奖发放那可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太奇葩了。赚钱的刘小华说了一大堆委屈，而那个杂耍园子后台小老板田小叶还有什么委屈？毕竟啊，这一行可比码头货场还来钱呢，是皇上都非常喜欢新兴产业啊。为什么这个田小叶还愁眉不展呢？他的年终奖发了几张杂耍园子的票吗？哎，我先不说，您呢接着往下听就明白了。 那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了吗？ 注意了 ，注意了。 你呢？ 我也注意了。 其实呢，本来你们东家呢把钱发了就完了。 老板万岁。 嗯，好 啊。但是呢，但是我觉得呢，对于这么一个创业起步的杂耍园子，这样太没有挑战了，对不对？对不对？ 有什么挑战？ 你说对不对？ 我是对不对？你不让我说 对不对？到底啊？ 对不对？ 好。安宁啊，我们呢，所以就准备把年终奖和一次推广活动挂钩，要求每个员工发展40个来园子观赏的用户，那么每个用户需要每个月来10次杂耍园子。员工闭嘴，等会儿说完了啊。 那一个月就来10趟啊，这家得多没事儿干呀！ 爱看杂耍了。 怎么了？有点业余 得了。 现在人压力大不大？ 大呀。 那完了吗？这事完了。 什么 什么就完了？就为了增大压力呀、 啊？不是，他们压力大，多到几次杂耍园子里，哎，看看、哦、看看你跟猴啊，哦、他跟熊啊， 哦、 一开心， 大伙压力大不大？你我以为你问我们压力，我觉得大伙压力大不大不知道。 咱们谈的是市场需求，你怎么老转不过来呢？是不是？ 我是。 所以这个员工发展的用户数量和年终奖要挂钩，未完成目标的注意啊，未完成目标的，枪不是。不发放年终奖， 枪毙 ，怎么 枪字都说出来了， 那么大罪过呀？ 不发年终奖，散会。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们这倒霉老板娘，本来我们老板没那么多事儿，他，我告诉你，我这年终奖准拿不着。 不是，那为什么呀？ 你多新鲜 啊！ 多新鲜，太狗血了，这个要求。40个朋友啊，每人呢来一趟吧，就我觉得还凑合，给我个面子，每个月来，月来10回，我告诉你，哎呀，我的朋友不累，咱的猴都累了，你知道吗？谁有那闲工夫一月来10回打扫园子呀？你这你们俩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俩办张卡，你真是的。 啊、说这太不 这 话了， 这哪有这样疯了吗？这是 不合理了。 他这有传销嫌疑，你知道吧？按人头收钱要啊，是怎么？ 不 是，不行，你转行吧， 咱举报。 不用找。啊，通知是发一下了，但是我们都没弄，都没发展用户，然后天天的就那个拽列子甩闲话，然后呢，我们老板反正觉得可能有点。摁持不住了 啊， 然后就刺了老板娘一回。 嗯 啊，昨天呢就是哎传来了， 哦，有 好消息了 、 哎、他们离婚了、 不是，反正呢他就说呀，就是、这通知就作废了，不了了之，年终奖照常发放，但发的又少，准是他又怕老板娘不乐意，你说家里有这样的娘们，何愁丈夫在外边不做横事，真是气死我了。哎呀，小刚， 喝酒 ，喝也是闷酒。小刚，你怎么样？你不至于吧？你是宫门中人啊？ 哎， 万生园管草料的，旱涝保收啊！你这旱涝保收，咱的黑土地呀、啊？ 我呀， 对呀、啊， 我跟你们都没法比，我这属于蚂蚁吧穿豆腐 啊， 根本提不起来呀。 列位，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官府开的万生园，最近听说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啊，还给老百姓开放。他们有的是外快呀、啊，就是没有，他也是官府包场啊，怎么连个年终奖也没有呢？怎么回事啊？您接着往下听吧。 哎，喝酒， 来，喝。 哎，我跟你们没法比，虽然我们是宫门中人，但是我们那是清水衙门。最近刚有点外快，可是被上边搜刮了不少，而且关键是老板奇葩。 不是，你们那怎么还有这样的老板呢？ 我们老板啊，盐都办那是个老古板，他办事啊太过认真了。 那个公差 啊， 今天我要训两句话 啊、哦、您说话。 你们不是老说我这个人比较古板吗？ 啊，是 啊， 我没，不是没有。 我们今年这个万生园啊，引进了时髦的绩效指标法来考核员工的绩效。 嗯 啊，这个银飞啊， 啊，谁叫我呀、啊？ 你不叫银飞吗？ 啊，好。 这个考核呀、啊，把万生园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那么对应到我们每位员工的头上，再对同僚们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评，这叫公开、公正、公平。 小刚，这挺好的，这有什么的？这考核嘛，那哪部门都得考核呀。研都办这没错啊，拿这个科学的考核方法一算。然后你们年终奖一目了然一发，这不完了吗？ 什么一目了然啊？ 不就有点像完成了吗？ 分到每个员工的项目， 多到不可能完成，而考核年终奖直接挂钩。 挂钩怎么了？ 根本就完不成，所有人都拿不到年终奖了。我们同僚师姐都聊了， 是呗？ 就算工作效率最有效率，最认真工作的劳模，大象房的牛大力，你出来倒霉名字。 象房那个啊，他跟那个孙大月他们俩一块养象 啊。对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每天全力完成手上的项目，最多了，撑死了，顶天 撑死了， 撑着 啊， 顶天了，我的意思。 哦，我以为他撑死了呢。 也就完成六成。大象撑死了是吧？ 我以为到大象撑死了呢。 别打岔。关键，这已经是我们最厉害的了。你更甭琢磨其他人了。所以往年种种考核，年终奖肯定要减掉两成。今年可倒好，减掉四成，那还是表现最好的。看看吧，来吧，明年肯定没人来上班。 这后来怎么办了呀？ 年终奖最多只剩六成， 然后 公司已经哀嚎遍野了。 然后你干嘛去了？ 我们请求通融啊。 找谁了？ 找研督办跟他说说呀。结果他老古板 说什么呀？ 他说这是规定，你们的绩效，还有这甲鱼的屁股规定，你的绩效与年终奖直接挂钩，完不成目标的损失你自己承担。 这怎么咱仨怎么都赶上倒霉的老板呢？ 哎， 说呢，你这是怎么弄这？ 哎呦，老贾你来了， 贾师爷，哎， 贾师爷呼， 哎， 贾师爷，来来来，您这边坐吧。 奴才的奴才多呀， 不是你说什么？ 什么 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说话？ 小刚，你这个。你跟他熟吧？ 我跟他熟啊！ 你快翻一翻。 他说你们干嘛呢？在这 儿？是 啊，我跟你讲， 他说 你们在这里你做么子？ 对，他说你们在这里做么子？ 哦，做么子？哦， 咱在这干嘛？ 干啥是吧？我们这不是，嗨，吐吐槽呗。 就跟你，就年终啊，就是年终奖给我们挨个都扣没了。 哎呀， 你给说，你给说说。 我跟你讲，年终奖这个问题啊。是研督办去办的， 我知道， 是吧？ 对， 研督办在我们官府当中是很有威望、很有地位的，是吧？ 不是，你就说是 这个事情，虽然是研督办去办，但是也是受命于卢知县和武亮 啊。对，你和卢知县的。 卢知县当时就跟我讲， 说他怎么说的？ 卢知县跟我说，说可得把员工们的这个事情都处理好。 哦， 我当时啊， 你们楼之间怎么说这么大声啊？ 他不是耳朵不好吗？ 耳朵不好使啊， 耳朵不好使。后来我一听这个问题，我就跟老严说，我说能想尽办法得把路呢挤完了，这样呢，我 腾一会儿。 小哥， 想尽办法要干什么？ 小哥，你 我实在听不懂。 想尽办法把员工们的福利都谋完了。 哦，这意思。 你瞧瞧，这关键的你们听得老那么清楚。 关键的福利这得听清楚吗？ 我给你们做一做法律解释问题。 说一说 这里面的学问大了。衙门里面年年都有这样的案子。 这年终奖都有什么案子呀？ 年终奖出现过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问题呀？ 基于用人单位自身经营管理需要，设置了复杂繁复多样的奖金名称。 啊， 比如说啊，除了咱们一般常见的年终奖， 年 底十三薪 啊，对，有， 还有季度奖， 哦， 半年奖，目标完成奖，团队奖，年终辅助金等，不同名目的奖金性质阶段不一样 哦 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陈述不一，争议较大。 不是，老贾， 导致对奖金性质的认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老贾，你张嘴老 那么 书面，你就说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呀？ 对， 弄个我们这个 维权呀，我们。 对， 为了避免纠纷， 那 我向你们三个建议。 建议什么？ 你们员工入职的时候，应该尽可能的将有关薪酬标准 啊。 奖金分房 啊， 各个在下的口头约定写入书面劳动合同，白纸黑字一定要写好，一定要写明白 哦。 但是基于现在这个情况，我估计你们是没有办法要回年终奖了 啊！ 你呀，上他的单位，你呀，上他的单位， 我， 你上他的单位，你们仨一调个就好啦。 哎， 什么破主意你？列位， 你说这个法律相关人士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是吧？其实贾石也是向着员工这边说的。我呢，想从老板这头咱们聊一聊。年终奖啊，是为了激励员工啊，您可别把它当成鸡肋是吧？和矛盾的火折子。得既达到激励作用，又要注意相对的公平，避免产生过大心理落差，要加强沟通啊，建立建议、收集和反馈的机制。那么争取呢，让劳动者明白奖金少在何处，多在何方，是奖金的发放合情合理。哎，这正是年终奖励有规制，乱发乱放不合适，新春过节全欢喜是来年多出，吉利事。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